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那天的气温超过了37度，少年突然出现在门口，屋里的警察微微一怔。站在门廊下的少年无声无息，一头乌黑的半长头发遮住了前额，露出一只眼睛，眼神涣散。令人诡异的是，这么炎热的天气，他却穿着黑色棉布长袖衬衫，所有扣子都扣得很紧，立起的领子卡在脖子下面，使他的面颊显得更加瘦削。冰柱一般的少年脸色苍白，细长的身躯背着双肩包，书包压住瘦弱的肩膀往后拖曳，使他失去平衡，两只脚站不稳的样子，仿佛他正站在一艘小船上。门廊头下的一抹阳光映在少年脸上，愈发使眸子显得茫然空洞。一直紧张答话的女人止住话头，朝门口招了招手：“ 哎，小峰，进来。” 苏峰塔。高个子警察抬头问。少年的眼神愈加空茫。苏峰塔18岁，就读于 T 城清远高中，紧张繁重的学业在他脸上没有显露出痕迹。 哎呀，小峰，快点。 女人低声催促，一边对警察道歉：“ 哎呀，对不起啊，这孩子从小就反应慢，啥事都比别人慢半拍。” 两名警察对视了一眼，苏峰塔已经坐到沙发上，明显对外人怀有戒心的样子。孙刘花低声嘱咐：“ 小峰，警察是来找你的，打听你一个同学，你好好配合。” 苏峰塔咬着嘴唇，一只猫缓步走来，偎着他的小腿，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矮个子警察嗓音温和：“ 啊，苏同学，你和张盼宇是好朋友吧？” 苏峰塔回答：“ 一般的同学。”“ 啊，听说你给张盼宇写过信。”矮个子警察依然亲切。如果内心有情绪波动，就会咬紧牙关，脸庞涨得通红。警察已经发现了这个男生的这一特点。苏峰塔半晌没有回应。“ 嗯，张盼宇是校花吧？” 矮个子警察换了话题：“ 不知道，可能。” 性格怯懦，略有口吃，神经质，孤僻。平时做出的冷酷神情只是为了掩饰长久积郁在内心的不安。 孙刘花忽然插话，张盼宇跟我们家小峰没什么交往，完全就是两类人。高个子警察瞥了孙刘花一眼，他立即合拢嘴巴。孙刘花的右眼是假的，如同一颗雾蒙蒙的玻璃珠镶嵌在眼眶里，然而左眼却很漂亮，甚至称得上妩媚。正因如此，使得她的脸部看起来十分怪异。苏同学，你最后一次见到张盼宇是在什么时间？矮个子警察继续问。 星期三。 苏峰塔回答。在哪里见到他？ 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 下午？ 中午。 你们说话了吗？ 没有。 苏峰塔低下头，咬紧牙关，发红的耳垂几近透明。两名警察互相递个眼色，又问了几个问题，便告辞离去。孙刘花把警察送到院门外，反身时发现苏峰塔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浑身笼罩着炽热的阳光。小峰啊，外面太晒了，快进去。孙刘花走到儿子身旁。 他们找不到张盼宇了。 苏峰塔轻声咕哝，哎，真可怜。 张家就这么一个女儿，人漂亮，学习又好， 铁定进清华北大的苗子。哎，孙刘花叹口气。连日来张家的人打遍了电话，哭天抹泪，到处找人询问，却没得到任何消息，也没有接到什么勒索电话或者威胁的信件。更让人惊恐的是，这段日子郊外下水道发现了碎尸。想到这里，孙刘花打了个寒战。孙卫进门的时候，孙刘花刚把碗筷放到桌上准备吃饭。 小峰呢？ 苏卫一脸疲惫地问。 在自己房间，整天躲在房子里，跟谁也不说话，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孙卫摇摇头，脱掉衬衫，上身只穿一件背心。孙刘花把孙卫的衬衫挂到衣帽架上，转变话题。老陈家的衣服送去了？ 嗯，催了好几天，刚送去，顺便看了看张斌。 你去张家了？ 没进去，跟人家不熟，不是一路人。 也对，他们家是知识分子。孙刘花叹口气。张家什么情况？ 我在门口看了几眼，乱糟糟的，张斌快疯了，他老婆已经疯了， 两口子是中年得女，遇到这种事儿肯定受不了啊。 刚才进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拦着江沃，好像在打听什么事儿。 苏卫说。是警察吧？孙刘花坐在苏卫对面，一高一矮。苏卫点了一下头。 到咱们家来过了？ 一直等小峰回来，问了一堆问题。孙刘花咧了咧嘴，用那只假眼对着丈夫。街坊谣传说张盼宇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离家出走了。哎，正处于叛逆期，说不定和爸妈吵架了，说不定是私奔。 你别管那么多，警察只是例行询问。 不过现在最让人害怕的是报纸。孙刘花止住话头，看见苏峰塔的身影出现在餐室外边。苏峰塔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折叠起来放到桌上。苏卫皱着眉头说， 吃饭了，别拿这些东西乱晃。 替城的报纸又刊登了碎尸新闻。前天夜里下暴雨，郊区的下水管拥堵，维修工在排涝池附近发现了碎尸，被若干个小塑料袋分装着， 沿着管道抛洒一路，大约有十几处，被老鼠咬得不成样子。法医勘验，死者为女性，大概年龄在17岁到25岁之间。找到了尸体的头颅，却没有脸。现场还找到一只粉色软底鞋。此外，法医发现死者的腹部皮肤有个十字形疤痕。 哎，我让你把报纸收起来，听到没有？ 苏卫提高了嗓门，苏峰塔仿佛没听到。一旁的孙刘花赶紧抓起报纸，使劲折了几下，塞到纸篓里。哎呀，好了，别吵了，吃饭吧。苏峰塔根本没看父亲，自顾自端起碗。晚饭是素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煮的时候火候没掌握好。孙刘花偷眼看丈夫的脸色，苏伟没什么反应。苏峰塔默默地吃光了碗里的饺子，离席而去。苏伟抬头扫了一眼，欲言又止，低头继续吃饭。静默了一会儿，苏伟说， 今天不吉利。 孙刘花忙问，怎么了？ 去老陈家送衣服，他家老太太问我做不做寿衣。 苏伟露出一丝苦笑。孙刘花说， 哎呀，人家就是随便问问。我知道。 苏伟夹起饺子在醋碟里蘸了蘸，大口吞下。 可我从来不做寿衣，也从来没人问过我。 也是啊，谁不知道苏家大裁缝的旗袍和西服数一数二。孙刘花说，从左侧看，他露出了讨好的媚笑，而从右侧看，他只是嘴角痉挛。苏卫忽然推开了碗，站起身说， 今天的饺子没煮好，皮儿烂了，馅儿也没味道。 孙刘花仰望着丈夫辩解道，本来想好好做饭，谁知警察一来全乱了。苏卫已经离开了餐室，那只猫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喵喵地叫着。苏峰塔知道庄盼宇曾经挨过一刀，那件事发生在去年。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似乎每所学校都有个群芳谱，清远高中亦不例外，若干名女生不相上下，谁都无法彻底压倒其他人。然而当张盼宇踏入清远高中后，寂寞的校花桂冠终于有了主人。张盼宇毫无悬念地登上宝座，颇有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威势。对此张盼宇自己却浑然不知，她是个朴素内敛的女孩子，成绩优秀，长辈给予厚望。虽是同班，苏峰塔只是远远地望着她，甚至连她的影子都不敢碰。高二的下半学期，一个校外男孩开始纠缠张盼宇。那男孩比他们大五六岁，名叫何守亮，人称亮哥，仗着他爸有些势力，谁都不放在眼里。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混社会。亮哥是最早在校园里使用手提电话的男生，喜欢抽着高档烟在女生面前炫耀。他人长得也不错，很多女孩迷恋他。当他听说了张盼宇以后，便认准了目标，扬言他能够准确知晓张盼宇什么时候来月经，还知道张盼宇的月经周期在当届女生中间排在第几号。亮哥的嚣张气焰招致了男生的不满，于是自发结成了护花联盟。很意外的是，联盟里居然有苏峰塔的身影。他是被江沃拉进来的，说是混着玩也行，说是帮江沃撑场子也行。江家与苏家只隔一条巷子，两人从小就相识，但性格截然不同。江沃的家境甚好，先天遗传加上后天的精心培养，使得江沃阳光帅气。 江沃组建的护花联盟凑齐了8个人，很快又有第9个人加入，而且竟然是个女生，名叫左文。有人说左文的加入是为了给表哥报仇，因为何守亮曾经抢了他表哥的女朋友，还把他表哥揍了一顿。也有人说左文是因为喜欢江沃才愿意加入进来，提振士气的。联盟的核心成员是江沃、冯琛、左文加上其他6个人，常在一座废楼里商讨导量大计。苏峰塔发现一个小秘密，冯琛看左文的眼神越来越有意思。一天，护花联盟正在开会，亮哥突然出现了。亮哥抱着一只小狗，那只狗穿着绣花的婴儿鞋。亮哥径直走向左文，男生们自动让开了，左文向后退缩，被亮哥逼到一个狭窄的区域。江沃向前迈了2步，想挡在左文身边，亮哥根本没踩他。亮哥把小狗递给左文说道，送给你的礼物，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他的声音显得成熟而庄重。左文惊慌失措，亮哥突然抱住左文，深深地吻了他。苏峰塔躲在阴影里，胆战心惊地目睹了全过程。后来左文倒在地上晕了过去，亮哥把左文背起来冲向医院。自始至终，男生们一动不动，好像一群木雕。至此，护花联盟土崩瓦解，亮哥略施小计取得完胜。事后苏峰塔认为，就是那次左文爱上了何守亮。苏峰塔甚至猜测，也许左文一直都喜欢亮哥，只是左文更聪明，在众多女生对亮哥的围追堵截中，他只是耍了个花招。但亮哥达到目的后便不再理睬左文，继续不遗余力地纠缠张盼宇。不久之后，张盼宇在晚自习回家的路上被人刺了一刀。当时是夜里9点多钟，天空飘着细雨，在距离家门约500米的丁字路口，张盼宇与同学分开独自行走，歹徒从背后袭击，用的是水果刀，没造成致命伤。据说张盼宇倒地时只看到一个侧影，穿着黑乙烯雨衣，脑袋蒙得严严实实。事后张家报了警，但没有找到行凶者。同学之间谣言四起，主流的版本说是左文干的，因为亮哥眼里只有张盼宇，左文感觉自己受了骗，于是迁怒张盼宇。还有一种版本，行凶者是亮哥，因追求张盼宇无法得手，便心生怨毒，想要毁掉张盼宇。第三种传闻更加离谱，说是某个暗恋张盼宇的男生，本该对付情敌亮哥，却反而针对柔弱的张盼宇，刺伤张盼宇，既能满足变态的心理，又能嫁祸给亮哥。就是在那次张盼宇住院期间，苏凤塔给他写过信。此事尽人皆知，就连后来查访的警察也听说了，却是苏凤塔的耻辱。苏凤塔的确写了那封信，然而并没有打算投递出去。他记得张盼宇快过生日了，考虑到张盼宇的生日将在医院度过，苏凤塔有些伤感，便在家里写下自己的心情。他原计划到了张盼宇生日那天悄悄把信烧掉，给自己留下一段美好而忧伤的回忆，不料那封信被某个同学从书包里翻出来，在班里朗读之后贴在了学校的宣传栏上。苏峰塔永远忘不掉他看到自己的信出现在玻璃橱窗上的情景。那一刻阳光尖锐，周身血液却冻住了，整个人瞬间风化，只剩下薄薄的躯壳悬挂在天地间。他已经习惯了遭受欺侮，但这次的侮辱太 太痛了，直到回家后他仍然觉得心脏像被血淋淋的撕开，被扔在猪圈里，又被在粪堆里践踏着。这时房门突然扣响了，苏峰塔收回思绪， 小峰， 孙刘花在外边呼唤。苏峰塔的房门上除了一把暗锁，并有两根插锁，全部打开后，孙刘花正要迈步，脚边黑影一闪，那只猫先一步窜进来，纵身跃到苏峰塔怀里。苏峰塔抚着猫背坐在床边，孙刘花坐到书桌旁的椅子里，双手搓了搓面颊。苏峰塔问， 妈，虎皮喂过了吧？ 喂过了。孙刘花看了看儿子怀里的猫，小峰啊，你爸的脾气你知道，不是专门对你的，他每天在铺子里干活。 嗯，别说了。 苏峰塔打断母亲的话，哎，你爸打理裁缝铺不容易，天底下的裁缝都是累死的。 那就别干了，免得累死。 苏峰塔咕哝，白眼狼，你死了才好。孙刘花的腔调里并没有咒骂的意味。苏峰塔瞥了母亲一眼，正对上母亲的假眼。孙刘花轻声说，刚才你爸告诉我，他回家的时候在巷口看见警察在询问江沃。苏峰塔不置可否， 你们同学，别说这事儿了，我难受。 苏峰塔再次打断母亲的话，他在孙刘花面前说话从来不结巴。 行，不说了。 孙刘花忽然侧耳听了听，咕哝道， 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下集当中，江沃来找苏峰塔，和他商议共同出钱出力寻找张盼宇的计划。随着张盼宇失踪的时间越来越长，同学中间也流传着各种猜测，冯琛更是拿出了一幅用奇特手法画的肢解图，令众人毛骨悚然。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京韵大鼓发源于清末民初，它的前身是流传于河北沧州河间一带的木板大鼓。19世纪70年代，木板大鼓艺人进入北京、天津地区，为了适应观众，艺人们开始使用北京方言演唱，它广采博收，将京剧、河北梆子、子弟书等戏曲和说唱艺术融入其中。表演形式是由演唱者敲击鼓板，另有伴奏者操弦乐器伴奏，主要的伴奏乐器是书鼓、响板、大三弦、四胡、琵琶。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形成了五大流派。